手那温柔，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只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

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有什么故事好像乐言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 沉重。

爱你的盒子是从 从前 青春 就到脸上写满了 沉沉 沧桑， 每当夜空散满 怎么会 越 我的心儿 我的心 碎从开放 轻轻 飞 舞轻轻 飞舞 轻轻 飞舞 轻轻飞舞 生命随着歌声 在 失落 黑暗 里在我柔软的心房 轻轻 飞舞 轻轻飞舞 轻轻 飞舞 轻轻飞舞 生命随着歌声 在 失落 黑暗里在我柔软的心房在我柔软的心房。 着